普羅政治民生起義。My Radio 2014， 本土粵文曾卓文。今日我哋想介紹一下一啲本土粵文嘅疊字，特別係顏色嘅疊字，譬如話青 BB 啊、黃撳撳啊、白奶奶啊之類。我哋而家即刻去片咧。嗱，呢個黃撳撳咧，最好就用嚟形容啲煙屎牙啦。呢、這個撳字係解黃黑色，說文解字咧就話淺黃黑也。嗱，我哋睇到呢啲煙屎牙就係淺淺地、黃黃地、黑黑地咁樣嘅噃。下一條片唔該。另外咧，黃撳撳嗰個撳咧，頭先嘅寫法就係黑字邊一個金草嘅金，另外嗰個寫法咧，就是黑字邊一個今天的今，今時今日的今，其實兩個都啱嘅。第二個今呢，根據康熙字典廣韻同埋雜韻就話啦，陰金玉篇解做黃色也。皇帝素問天有五氣，今天之氣經於心美。咁啊，所以可以讀金轉化就成為撳啦。黃撳撳呢，這個撳字就好似嗰啲羊肚咁樣，好鬼金黃㗎。下一條片唔該。另外一個疊字，顏色疊字呢，就係白奶奶啦。白奶奶呢個奶字而家就讀做海，根據康熙字典就話解做呢、這個艾平星五來切，而說文解字就話霜雪之白也。漢朝劉任嘅《岁初赋》有云：飘积雪之奶奶。晋朝左贵宾《离诗赋》有云：霜奶奶而衣亭。杜甫《晚晴诗》有云：艾沉谷末白奶奶啊，就即系话白雪纷飞咁解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另外白奶奶呢，另外一个讲法又可以讲做白翁翁，白翁翁呢又可以读做白蒙蒙喎。根据《太平御览》就话成儿色翁翁然，葱白色如今赞白矣。朱子与陆有云：这个三岁孩儿也道德，八十翁翁行不得。康熙字典就话啦：圣儿翁翁然，聪口也。呢、這个意思都系同白奶奶一样嘅，白蒙蒙啊，白蒙蒙啊，意思完全一样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另外就到青 B B 啦，青 B B 呢，就呢個 B 字，風俗通義就話解做凡也。呢、這個 B 字呢，其實原本可以讀悲咧，又可以讀皮啦。咁一音之轉就成為 B 啦。根據風俗顯通義話齋，言因下中水，以凡利萬物也。金皮皆以蓋冠啊！书经呢、這个愚公有云：九泽既皮。礼记月令有云：无揭穿泽，无绿皮也。注：蓄水若皮。又读碑，咁而家就读做 B 啦。青 B B 就好似青岭咁样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好啦，而家讲下黑掹掹，黑掹掹咧点样写呢？ 就是这个字啦，这个呢就是冥想的冥。咁啊，另外呢右手边就好似乌蝇的蝇，不过就冇咗个虫字边，虫字边换做幽冥的冥嘅啫。咁泽韵就话阴盲，黑盲盲，读读下就变黑掹掹啦。说文解字话呢个掹字，冥也，冥者暗也，冥冥温晦也。啊，咁我哋睇到条路黑掹掹，好彩有街灯嘅啫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另外光橙橙啦，头先有黑掹掹，自然有光橙橙啦。呢、这个橙字，广雅解做竹也、壮也；博雅解做突也。啊，呢、这个谢慧莲祭古嘅文章有云：以物赞，以物橙泼之，应手灰灭啊！咁啊，注男人以手捉物。若残寒雨城南联居有云烈脑琴汤残，这个就是寒雨的诗，所以呢这个残眼的残古代都有用的。那么看个幅图，光残残盏灯就盏双眼的，下一条片麻烦。好了，现在到如果讲一下啲颜色的含义啊，同埋疗愈作用啊，同埋呢个能量啦。嗱，黑色呢就专门吸附能量嘅，所以俗语有云：黑仔啊，头头碰着黑啊。所以呢，你唔想咁黑仔，就唔好着啲黑色衫啦。我自己嗰啲黑色衫啊、黑色衣物啊、黑色袋啊，都抌鬼晒噶啦！一系就攞咗去堆填区，一系就循环再用。浅色咧就能够方便吸收正能量嘅，譬如呢个白色就代表纯洁啦，好似阿小龙女陈玉莲饰演呢个版本咁样，专着白衫嘅。同埋好多修行人呢都係鍾意穿白衫同埋浅色衫嘅。下一条片唔該。咁啊，颜色呢对于人嘅影响都好大嘅，特别係身心灵方面。譬如呢有單 case 就咁样嘅，嗰單案件就係话美国有間监狱嗰啲墙壁啊，就有一次呢就无啦啦搞下新意思油咗橙色喎。就是左手边这个橙色啦，结果呢监狱大暴动，因为太刺激啦这个橙色。跟住呢那些监狱长就下令将这个墙壁油返这个蟹肉色，结果呢啲人又冷静返啦。所以颜色的对人的影响都好大㗎。下一条片唔該。金黄色通常代表吉祥，好似呢个图中嘅金色佛像咁样。下一条片唔該。建工呢最好就唔好着啡色西装啦，事关呢俾人感觉就係难以信任嘅，即係信唔过啦。下一条片唔該。蓝色呢呢个 royal blue 就代表高贵呀、贵族呀嘅意思。下一条片唔該。绿色就代表自然啦、环保啦、新心灵提升啦，譬如周兆祥博士的流动生命，嗰间铺头啊，同埋餐厅都用咗好多绿色噶，仲有好多真正嘅绿色植物添。当然有绿色嘅壁画啦。下一条片唔该。红当当嘅正写系点呢？就系、是、红彤彤啦。呢、這个彤字大家都识写噶咯，嗬？咁不过将个音变一变呢就变成红当当啦，即係个声调唔同咗。红当当呢好多时就好抢眼，代表血性啦，即係好热血，但係亦都可能好暴力，咁两睇嘅啫，睇下个上文下理。好多报纸嘅标题呢都係用红色嚟到抢眼嘅。 下一條片，唔該。好啦，咁啊有紅，講翻呢個頭先有講咗黑啦，咁啊好啦，講個烏啦，烏啄啄係烏啄啄，莫奈何係莫奈何，呢、這個就係有個阿周星馳同埋吳孟達做嘅笑片入邊嘅對白嚟嘅，邊套片我唔記得咗啦。咁啊烏啄啄大概咧應該係指烏鴉嘴啊，咁就喺度啄下啄下。引申出嚟嘅意思就系戆居居咁样，下一条片唔该。有乌啄啄就有乌蛇蛇啦，意思都系一样嘅啫。乌蛇蛇好多人唔识写个蛇字，就写写阿蛇嗰个蛇。其实咧呢个系古字嚟嘅。咁以前我哋都介绍过噶啦，呢个蛇字系三点水随便嘅随。吓咁唐韵就话阴骨髓嘅髓嘅。《玉篇》解做滑也，《礼记》内则有云：修蛇而滑之啊！下一条片唔该。咁另外乌蛇蛇咧之外，又有乌卒卒，乌卒卒咧好多人写做呢个卒仔嘅卒，过河卒嘅卒，正写咧就系呢个字啦，黑字边先啱嘅。乌卒卒用嚟形容乌龟，大部分时间都啱嘅。下一条片唔该，瘦猛猛啦，即系好似草蜢咁瘦，系为之瘦猛猛。呢、這个通常就大部分人都写得啱噶啦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另外肥腾腾，肥腾腾咧就好多人写做腾云驾雾嗰个腾，就同肥咧就冇咩意思嘅，冇咩拉楞嘅。正確寫法咧就月字邊一個盾牌嘅盾，雜韻就話陰突，正韻咧就話陰盾，一陰之轉就讀做騰啦。禮記話豚躍騰肥，春秋左轉右雲，故鳳生而告躍，博石肥騰，為文力之普傳也。咁啊，入边呢位师兄就是、少林呢个足球入边见过噶啦，咁佢就真系肥腾腾啦。下一条片唔该，肥嘟嘟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嘟字啦。呢、這个嘟字咧原本就音豚嘅，吓即系海豚嘅豚，亦都系猪豚嘅豚。啊，我哋途中就见到呢个肥嘟嘟好可爱嘅肥猪啦。所以呢豬牛羊雞鴨都是非常之可愛的動物來的，不僅止說貓狗可愛需要保護，其他動物我們一樣要尊敬和保護的。下一條片麻煩矮得得呢就這個我們以前都介紹過啦、這個港韻就說吾人夫短掘得短貌，就是这个得字啦。那我们有片为证啊，下一条片麻烦。高洞洞呢，刚才有矮得得就有高洞洞啦。高洞洞港韵音洞，玉篇船板木也。黄州是唐朝的诗人，他有首诗就说衣遮洞之围，彬彬兼且直啊！再读一次，衣遮洞之围，彬彬兼且直，都有洞直嘅意思。释明，另外一个洞咧，呢、這个就系俗写嚟嘅，木字边呢个东南西北嘅东呢个俗写。释明就话洞中也，居屋之中也，即是呢个屋脊咁解。咁啊，同呢个洞笃笑嗰个洞咧唔同嘅噃，大家唔好沟乱啦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另外啊，就呢个巢掹掹啦，巢掹掹咧，原来咧就唔系雀巢咖啡嗰个巢，而系面字边一个焦虑嘅焦。港韵就话呢个字咧就阴焦。 面枯貌，面不光也。说文解字话面焦枯少也。咁韵会呢就话另外一个音就系读做崩嘅。说文解字嗰度就话古代嘅低俗人用啲杂线啊织成嘅布就为之焦啦。呢、這个焦字呢又可以读做巢。咁啊玉篇呢就对唔住，头先呢个崩字系指第二个呢个巢崩崩、巢掹掹嗰个巧思边嗰两个叠字。呢个读可以读崩咧，又可以读掹咧。说文解字咧就话古代嘅低俗人用杂线织成嘅布就叫做崩或者叫做掹。咁啊玉篇无文耳也。所以巢崩崩呢原本是指那些面啊很焦黄啊毛光啊，咁用嚟形容啲好巢嘅嘢，而嗰啲好巢嘢呢就好似古代啲人用杂线织成嘅布咁样。下一条片唔該。滑捋捋啦，呢个捋字呢就讲文就话取也。摩也，说文解字取意也，就为之捋，吓滑捋捋即系滑脱脱吓咁解，就即系话好难咧，就系用手好捉住，反而咧个手捉住就咁样会陷落去嘅，为之捋。下一条片唔该。鞋濕濕啊！頭先見到各位阿姐呢個塊面就滑捋捋，咁啊而家咧我哋睇到左邊個對手咧就鞋濕濕啦，鞋濕濕咧個鞋字就唔係著鞋嗰個鞋，而係車字邊一個害字，雜韻咧解做不平也。鞋濕濕個濕字咧就原本讀瀝嘅。说文解字话不滑不滑也，即系唔够滑，所以为之就做鞋湿湿啦。下一条片唔该，扁踢踢咧，扁踢踢呢个踢字就话广韵话音，广韵同埋杂韵就话音梯，梯咧扁梯梯，读读下就变成扁踢踢。玉篇就话扁踢。薄也，杨雄的方言就话物之薄者若扁踢，所以扁踢呢啲古书都已经有用的啦。就当然啦，扁踢踢就不是踢波个踢，不要搞错啦。至于点样为之扁踢踢呢，大家看到某位明星整容之前的块面就会若有所误的。下一条片唔该。好啊，扁踢踢之余就有呢个恩痴痴，恩痴痴呢个痴字呢就杂韵话张之切，音痴短小貌啊，就好似呢个恩痴痴嘅鸡仔咁样。下一条片唔该，咁硬骨骨啦，芬兰嗰啲面包呢就真系又黑又硬骨骨。呢个骨字杂韵假做石硬声。即是石字边一个国家的国。下一条片唔该。林伯伯啦，林伯伯呢个伯字呢原本读伯。林伯伯呢读读下就变成林伯伯啦。说文解字呢就话这个读伯或者读伯的字字也，一跃插土为之伯。又杂韵北末切发土也，周瑜王耕一拔亦作拔啊。下一条片唔该，以上嘅部分资料参考咗啊孔仲南先生嘅广东俗语考，咁其他咧就可以喺上次我哋介绍嘅字典嗰度揾到嘅。 下一條片，唔該。而家就又到咗廣告時間啦，咁咧就介紹一下小弟將會教嘅本土翻譯班啦，而家正在接受報名噶。下一條片唔該。咁呢個課程旨在介紹翻譯嘅最新概念，譬如咧翻譯就唔限於逐字逐句對譯嘅，改寫啊，甚至資訊處理都屬於翻譯。呢、這個課程又會教下大家點樣避免肉酸嘅翻譯腔，跟住咧就會教授幾類翻譯嘅實用入門功夫，包括法律啊、財經啊、科技啊、文化等等。所以咧做翻譯就唔係做僱傭兵咁簡單噶。譬如你如果做呢個議員啊，或者係做會計師啊。又或者做呢、這個商人啦、又或者係做呢、這個教師啊，又或者喺度做 PR 啊、公關啊，其實都係做緊翻譯噶。點解呢？咁我哋喺呢個課程會介紹噶啦。下一條片唔該。呢、這個課程咧就豐盛交流。成為港幣2000元證，咁啊名額方面最多20人啦，最少10人。日期就由9月6號到11月8號，逢星期六下晝3點到4點45分。地點就喺新蒲崗五方街5-7號華茂工業大廈8樓，鄰近鑽石山地鐵站，非常方便噶。下一條片唔該。咁啊，如果想報名嘅話咧，請將啲費用用銀行轉帳轉入去呢個東亞銀行嘅户口，抬頭本土新聞有限公司。同時喺入數收據上邊寫上呢個參加者嘅姓名啦、聯絡電話同埋活動嘅名稱。咁啊，然之後咧就回電郵翻嚟呢個我哋嘅電郵地址，嗰、那個正式嘅收據咧，正本收據唔該保留翻喺入場嗰時咧就提交嚟做記錄嘅，唔該曬 ，OK， 後會有期。